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分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一夫90后，成都人，来去民宿创办者，15岁开始闯世界，干过汽修工、列车员，做过婚庆公司，当过兵，学过摩斯密码。2016年获评10家民宿主人，今年又在都江堰创办了一间有声书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一夫。在民宿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之后，一夫开始实践他心中的另一个梦想，他要创办一间有声书店，让走进店里的人能够通过声音感知他人，释放自我。一夫，你这个有声书店开业的时间也不长，还在测试阶段啊，那来的人会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声音，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跟我们分享一个吧。 一个背包客，然后因为进店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店跟自己以前好像去过的那些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的，开始在那儿真情流露，就想说话。那留给一个之前跟他一块旅行的人吧，可能是然后对现在没有办法在一起旅行了，但是可能当时有些遗憾想说的，没什么机会能够再去讲的，就这样的事会很多。 嗯，我听着想起那个电影《花样年华》里头 很多 梁朝伟对着树洞 对啊 说的那段话，实际上意思有点类似， 跟2046有点像。对，就是大家都想回那个地方，或者是有些遗憾在那儿隐隐作痛的，没地方讲。所以我做这样一个店，让谁谁都能释怀，也不是我自己想听故事，是我自己的一个初心。 嗯， 我也想讲故事，因为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我觉得有些事儿有意思啊，也可以去分享。 嗯， 但光分享自己的嘛也不是，就有时候听听别人的吧，那有意思的事儿还在持续嘛。所以这样一个店，它更多承载的就是精神世界的，就声音这个东西能直击人心啊，从你的耳朵到脑部神经走进心里边，这样一个过程，听完以后眼睛一闭在那儿冥想，哇，我曾经是那样想过。 那这样的一个计划跟你之前的那么丰富的经历有关系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说你很喜欢听人家的故事，也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你本身虽然年纪不大啊， 嗯， 也是一个故事很多的人。 出来的早吧， 对，说15岁就开始， 对，15岁出来工作，那个时候 那会儿还没到法定年龄， 没有，那是打工嘛，那会儿 就是、啊、 打零工， 嗯， 打零工在那个， 为什么那么早？都是上学的年纪，你就出来工作？ 就人，我是一个离梦想很近的人， 嗯， 我可以这样去讲，就是、嗯、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20几个人都在那说啊，我有个梦想想干啥，我有个梦想想干啥，我最后一个说。我说你们想干的我都干、嗯、什么旅行啊，什么裸辞啊，什么什么这个要去登顶啊，什么各种反正他们想干的工作，想不想开个什么店，我说我都干过。我说梦想不是我们想的那么远大的，你能实现能触碰到的是你跟梦想设定什么条件。我出来的早，那个时候工作是因为我就想暑假挣点钱， 嗯， 给我和家人买点东西，我就去打工了嘛。 你能干什么呀？ 那时候有那个就是饮料公司， 嗯， 促销员 啊， 30几度的天在大街上顶着在那卖饮料，别人十几个摊一天卖30几件， 我一个摊儿一天要卖三十几件， 嗯， 然后领导觉得，哎，你这厉害啊，那这十几个摊儿都给你管吧，啊，那个时候下边管的都大学生呢，啊、自己没底啊，自己没底，然后你得，那时候我现在做事跟当年的经历都有关系， 嗯， 那是没底，你就想的是，那我得乔装自己， 嗯， 啊，买个 polo 衫，整个腰包，腰包还不 显得成熟一点， 还不是别腰上，啊、还是挂着， 嗯。 啊，然后穿个牛仔裤啊，然后感觉成熟一点，然后啊，打工那个时候一天30块钱8个小时，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想的是暑假挣点钱给家里买点东西吧，自己也能买点东西，我不是一个伸手去要的人啊，因为家庭环境嘛，因为从小这个家庭就也离异嘛， 嗯， 啊，所以我从小跟着我外婆，我叫外婆叫奶奶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没底，别人都大学生，你这个初中生不行啊，学习， 嗯， 撒了个谎，就跟那个老板说，我这要去留学呢，老板说，那你啥时候回来呀？给你留着，我说不行啊，我还不知道呢，当时考那学校考上了以后，没去。直接去斜对面100米的地方有个职业学校，我去学修车去了。 为什么？ 当时我应该是看了什么新闻，我觉得哇，中国蓝领的时代来了，技术型人才匠人是我们国家最缺的。那个时候就也不懂，但是心里想到这个点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匠人、 想到就做。 那个时候还不懂匠人这个词，但是我想的是技术型的这个人才、当时理解为叫做你有自己手艺的人，这个时代饿不死。就去学修车去了，我那修变速器还拿过奖， 那主意也挺大的 哈。那时候就没想那么多，心里没有压力包袱。然后那个时候去实习的时候，住那个烂尾楼，扒地铺搞那个学习训练啊那些。然后后来去实习上班，我还跑过这个火车啊，在当列车员，什么不顾忌，动不动就见义勇为。所以我有时候想做的一些事情，跟我以前的经历都有关系，就是。我骨子里是一个想说话想发声的人， 嗯， 啊，所以包括我开民宿，我的民宿里面也有我刚才讲的这个有声书的这个部分，住过的人他留下他的声音，再来住的人听上一个人说的东西，他可以连成一段话， 嗯， 有几个地方是改变我的，三个，第一，职业学校，第二，丽江， 嗯， 啊，我算是第二批国内到丽江开客栈的这帮人， 嗯， 那时候也早。你去了以后， 你中间还当过兵呢。 对啊，对，第三个地方就是部队。当时是这样的，我从这个职业学校读完以后，我就已经去丽江了。我当时就跟那边一个哥们说，我说我回来，我在这开店啊，咱们合作。说完这话就去部队了。去部队当时也是我奶奶说，你要当兵吧，你那是什么一无所有的，你就有时间、大把青春的，那你就去实现这些东西吧。跟奶奶跑到那个武装部去，我奶奶当时还哭了，我印象特别深。我奶奶跟人说，我这孙子啊，他说你把他选走吧，领导。后来真的选了有30几个人吧，我们那个区就去了。如果哈，我现在经常是跟我的那些同事们在说，我说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去当兵，我还得去。我骨子里有那种爱国情操，就包括我去参加抗震救灾、雪灾、雅安地震完第二天，我就到震中去搬运物资了。全国有个这个叫天涯社区捐了物资发送到四川，我当时就压那车的，几进几出。你没想过家里哎担心你这回不来，那是你的同胞，你那都是你的家人，那不是小家的问题，那是大家的问题。所以骨子里是这样一个状态，第二天背着包就走了，去了部队。回来以后我在成都工作，当时做婚庆啊，一个跨度非常大，是跟以前我的一个偶像啊，他唱歌啊怎么样的，草根的，他开了一个公司，我说我得回来跟你啊，去了你不懂学吗？婚庆先就是去搬搬扛扛， 嗯， 拉东西干体力活，干完以后哎还能上手了，最后公司又转型做公关策划这些。我干到后来我就觉得，我生活是每天醒来挣这个钱吗？也许是，那但凡我有点想法，我就不是这个状态了。我当时就拿了1500块钱飞了丽江走了。回丽江以后就开始了我的这个跟民宿有关的这些年的生活。 嗯，当年在丽江开民宿是很火的， 那个时候一个小小丽江古城3000家客栈，那么多人没地方睡啊。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国庆节的时候，停车场里边车上都睡的人了， 停一个车100块钱。但我觉得我去对地方啊，也是我没有一件后悔的事儿。当时在丽江打拼的时候，睡了一个小阁楼，不到10个平方，有个天窗，搭个地铺，在别人店里边借宿，洗床单，刷厕所，早上起来开车送客人，煮饭，打扫卫生，啊，带客人，什么都做，那比正规化的酒店学院学得快得多了。 嗯， 你还得学和那些城里古城里的人打交道，人际关系的相处没有人教你的。 嗯， 你都是去碰了壁，你才知道该说什么样的话。很庆幸就是在丽江能吃百家饭，就你混熟了嘛。到后来这种状态就是我觉得可能那个地方的经济泡沫来了啊，我把这东西都学了，学了以后我得回哪儿啊？回生我的地方，我就回到成都的宽窄巷子啊，也有很低谷的时候，但人生是这样的。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别人说你害不害怕失败，我说我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时候，我肯定不怕失败，我得去磨。人生也不需要害怕低谷，最害怕的是你连低谷的样子都没见过，你一直站在山顶上。所以我在丽江的那段时间我很清楚，我只要熬过去了，我只要把这东西学到了，有句话就是胜者为王，剩下的胜。今天我很庆幸就我这个年纪在国内能够出来民宿可以出来讲课的屈指可数，就民宿这个圈子里边40、50在外边讲的人啊，很多，这教授那教授的啊，这大师那大师的，都自己没开过店。不是我在这抨击谁， 嗯， 就我觉得你好歹经历过那个事儿。就我说我们要是那帮都是从丽江在那那样刷厕所这个洗床单整出来的这帮人，他指定能明白这个东西该怎么玩，不来虚的。所以我回来讲的那些我的很多来听的人，他们能明白你这个东西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伊夫90后，成都人，来去民宿创办者，15岁开始闯世界，干过汽修工、列车员，做过婚庆公司，当过兵，学过摩斯密码。2016年获评10家民宿主人，今年又在都江堰创办了一间有声书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伊夫。 等于你在丽江学到了怎么做民宿， 嗯，对， 然后也应该挣了些钱，你才有资本回成都去做民宿。 当时在丽江我很印象深刻是摆地摊存的钱入的股，跟别人一起合伙开的店 啊。 当回到成都以后生活洗牌了啊，我的生活是不停的在洗牌。当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第一件事不是去开店，我是把所有曾经没有去搭建好的丢掉的资源、人脉关系、在地化的东西重新找回来。民宿到今天它不是一个缺设计师缺硬装软装的时代，它确实懂这种生活的人，跟客户跟环境有对话建立的这种人。现在很多人瞎跟风，哇，我这有房有地，我是不是整一个？像天天大家都在那诗和远方，诗和远方，你知道我那个诗和远方飞到那儿以后在干嘛吗？你不能瞎传播呀，对吧？所以还是经历完这些事儿以后，你回来，踏踏实实在干事儿的时候，你的那种能量的集结，你的那种跟环境的融入，它是有力度的，是有态度的。到今天我为什么开始做民宿？我觉得我生活需要一个窗口。所有人跟我生活跟城市连接的一种窗口，我分享我爱的这个城市的窗口，这种文化的窗口，至少我后面的生活里边我还想学习，我还想找到有意思的答案来告诉我自己的人生，我没有什么后悔的。 所以你开民宿也不光是提供一个住处而已。 不是，民宿如果只是一张床的话它很失败的。 所以你会带着你的客人在少城里头，就是成都， 嗯哼， 你出生的那个地方， 对， 带着他们去给他们讲， 就是他关注的东西是什么？时间的成本那么大，他过来旅行几天、两天、三天的，他会需求一个好的路径，而民宿一定是优化路径的窗口。我花最好的时间让他了解成都，然后跟他做一些配套。 因为你的客人爱上成都，会不会特别有成就感？ 会特别有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不是你在商业上的成功，是你和城市，你跟城市站在一起了。如果没有人喜欢成都了，没有人来成都了，是不会有人去我的店住，去他们家吃饭，去他们家吃串串，去那家喝酒。所以行业是需要共生的，而我的成就感来自于共生之后跟大家站到一条线，跟城市站到一条线。我们分享的东西可能很细微很微妙，不值一提，但是正是因为这千千万万个不值一提的微妙关系，让这个城市的价值被提炼出来。 你说的共生指什么？ 我是卖串串的，他是卖漆器的，他是开民宿的，难道我们就没有来往了吗？ 嗯， 我每年我算过一笔账，我们那儿有一条串串每天排号300多个，我们每年在我们没有收他任何钱的情况下，我可以给他提供大约30到40万的销售。我们又不是亲戚关系，我干嘛给你做这个事儿呢？我还不拿你一分钱。这是行业的共生的一种态度，就是你干的事儿可能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间接关系。这些间接关系带来的是城市的美好、旅游价值的提升，所有到访人对城市的喜欢，因为他们通过我、通过他、通过你有了一个好的路径，我给他严选的一个好的餐饮，他去消费了，他觉得好吃，他在得到他的朋友的赞美。你去哪儿了？我去成都啊，好好吃啊，啊，你也来吧。这个就是我讲的共生，就你可以是非同一般的，你可以是很平民化的，你可以是不是一个行业的，但你们会有联系的，而不是好像现在很多人，哎，老板你有没有房间啊？我没有，懂挂了，我没有房间，我的啊，你好，那要不您这样稍等一下，我帮你看看我周边的。但我为什么要跟周边的讲？现在中国人做生意就是这样， 嗯， 不自我的，我还不管你， 还怕人家跟你抢生意呢。 对呀、 啊， 共生是打破这个传统观念，打破这个思想。 中国人说同行是冤家， 没有这个说法。就今天这个时代，你如果不共生，你冤家就多了。所以我去理解的，为什么我一直讲民宿是窗口单位，透过这个窗口看到城市的这些所有，那是共生啊。别人接纳你，你接纳别人，所以我生活在成都，我觉得很幸福一点。成都是一个泡菜的坛子，大家都吃泡菜，各种味道的都有。一潭盐水，吸天地之精华，一个盖子一盖，时间的发酵，捞出来，萝卜还是萝卜，莴笋还是莴笋，藕还是藕，但味道有成都的味道，那个就是共生。 做民宿做得很有心得，挺成功的，就把这民宿这一行发扬光大就好了，开更多的店。那又开始做你的刚开始咱们提到的有声书店、 嗯、 就我觉得你这有声书店下一步要是再往下推的话，又做得比较成功了，比较成型了，你还会再有想法再做点别的？ 会 是吧？ 会。 你是这样的人吧？ 我是有一个梦想要去实现的人。 嗯， 比如 而且还老有不断的想法， 对，你开 新的想法出来。 开有声书店这个想法我想了大概有那么一些年了，我有一个想法，我会力争去实现它，就哪怕做出来它不完美，它是我心里想的那件事儿，我做过，我没有后悔啊。然后我把做这个事儿的经历感受，那是我的记忆，我觉得我很有存在感，我生活的很有价值，我的能量得到了释放。我不是在那儿憋着，每天跟在咖啡店吹这个商业模式那个商业模式吹一堆， 嗯， 啊，拿个 PPT 讲了自己都不知道讲什么的那种。做，你年轻人，你的时间拿来干嘛呢？在那儿听牛呢，没有意思，你得做，而不是天天在那里瞎捧商业互捧。哇，你那厉害，我这厉害，咖啡店一做几个商业模式一聊完，好，回去又睡了一觉。就我干不了这种事儿，所以我下一个阶段我要做什么，我自己有规划。人是有使命的，我无欲无求，我活着干嘛？ 你还那么年轻。 对呀、啊，生活是有理想的。90后，生活是有理想的呀。这个时代不指定是谁的，好的内容你一定能够被时代记住。 你承认你有野心吗？ 我有野心。我从我做这行开始，我就跟自己说过，我要干，我得干到去起草白皮书的那帮人里边去，这是我的野心。都想喝汤的时候，苍蝇多了没办法喝， 也不叫什么牺牲小我，就是我得干我想成就的那个事儿。我去学了，我去积累了，你们想听你们又不说，那我站出来说呗，我挨骂我也站出来说，我就这个人，我今天要是被质疑了被挨骂了，我都愿意站出来说，我说了总比你们憋着好，一个个心怀鬼胎的在做事儿，我干不了那事儿。我做的这个行业，我的野心就是我得干到上边来，干到上边来了，我才有资历说我今天回头来带着大家一起走。你都还没干上去呢，你说来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往上冲，谁给你冲的？所以我花那么大的精力把自己的民宿把自己的理念做起来，我现在可以停下来回头来跟着大家一块往前再走，带着一些走得慢的一起再走，我愿意，这是我的野心。我要的是行业好，行业不好我不好，行业好大家好，好的从业者能够培育很多好的消费者。 是， 所以现在从业者都还没找到自己的病症在哪儿呢，也许我们也有病，我们找方法治，那我不是能帮帮别人，那也挺好的事儿啊。对，这是我在行业的野心。 我很好奇啊，你们行业内部人在一起探讨这些事情的时候， 嗯， 我姨夫， 我最 二十多岁， 嗯， 90后， 我跟你说，我被质疑过，啊，就这种坐到一个台上，很多人不理你， 对呀、 啊，很多有 这么年轻的一个人，你有什么资历或者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跟我们说这些？ 很多人很多人这样说过啊，我心里还是很倔的，就是以前你对我爱答不理， 嗯， 你现在你要来，我还是可以接纳你，但是态度不一样了。所以以前被质疑过，就是哇你这么小啊，我入行比你早，我做的事儿比你早啊，理念比你好，坚持的比你多，大家都能看得到，尊重是靠自己赢回来的。我以前想认识一个老师，他在行业里面非常厉害，我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最后让他的电话里存了我的号码，还成为了好朋友，还有合作。我花的不是钱，不是关系，我花的是我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真实的时间去换回来的彼此的尊重和认同感。所以那些质疑你的人，他只是不了解罢了，但他了解以后他很惭愧的，我说句老实话，你几个五六十岁的往这儿一坐，我现在坐这儿的，你不觉得惭愧吗？对吧，你出来你还讲不了两句，你还坐这个凳子上，你让位吧，那你必须得有这种态度，你不浪费资源啊，这是。 不会有人说你嚣张吗？ 有人说呀，但这种嚣张态度是你对事儿，对人咱们该有尊重的得有尊重，你得放在第一位。很多在成都文化圈的老师傅，其实我们关系都相处得特别好，就与人相处的份上，但做事儿就是做事儿。你明明有人做得很假，我还吹嘘他，我做不了这事儿。 你不怕得罪人呐？ 我不怕得罪人。前一个月也是有个事儿啊，大家现在不是聊什么区块链，这个新的什么经济体新零售都在聊这些，我就在那儿怼，我说现在这些人哈、换着模式圈钱，都还没把这技术研究透呢啊，都给我怼了一堆。有个论坛老师，你要不来现场怼一下，你看就很多人想说这样的话，想听这样的话，没地方找人了。所以我就在想吧，我说那这时代是不是病了，这些人病在哪儿呀？病在怕得罪人。你不是同路人，你怕得罪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你对你自己，我感觉你应该挺满意的。 挺满意的。我虽然做这行六七年，自己的项目在成都落成到今天有3年，还是一个学习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花得很纯粹。我对自己的那种认可，是我清楚自己做的什么事儿，做的对不对。然后我还是想后边的日子得更多的是谦卑学习。就是你说你生活经历丰富吧，你确实你得面对一个很尴尬的东西。哟，我一个中专毕业的，当兵考了个军校，自己自考退了回来，你又不可能用那个我部队我学的莫斯密码，我回来能干嘛？对吧？至今为止做这些事儿，我其实是满意的。我对明天满不满意，我今天不好说。那我明天接着又开始了，我不是得有一个新的态度、新的学习方式去生活吗？ 你刚27，还有大把大把的可能性。 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我对未来是很憧憬的。我那种生活的活力、爱生活的那种状态是，你不是今天一点事儿挫折给我打趴下了，不可能。我趴下再站起来呗。接下来就是在做好自己事儿的时候，更多一些时间陪我的奶奶。